好，第二节翻嚟啦。嗱，咁啱啱提过嗰、那个其实叫做博士峰。咁其实咧，佢1920年嗰时咧，纽西兰人咧，其实已经系想开发一条路线咧，上去参观噶啦。咁但系最后咧，要差唔多去到60年代咧，有一位企业家咧，叫做 Len Hamilton。咁佢一间小型巴士公司嘅owner 嚟嘅，咁佢先开真係正式开始去take action。咁最初呢，咁佢其实都系源于一个理念呢，认为呢呢一个景点呢应该同多啲纽西兰人或者其他外国人去分享嘅。咁初头佢就搞咗一啲minibus 嘅旅行团，咁就带你上山去玩嘅咁样嘅。咁但係呢，如果你唔鍾意坐车嘅话呢，你自己步行登山呢都得。咁但系上到去之后咧，就有个 certificate 俾翻你，咁就证明你咧系登山成功嘅。 咁大约要行几耐啊？ 呢个就睇下你嗰个体力噶啦。咁但系总之咧，你上到去咧，佢都会有张 cert 俾你嘅。咁再经过一轮发展之后咧，咁先至有今时今日我哋刚才睇到嘅设施咧，有一间咁靓嘅餐厅啦，有咁多玩乐设施啦，同埋一个咁靓嘅缆车啊，同埋佢。都有一个叫做好似Bear Garden 咁样嘅茶座嘅，係飲咖啡嘅。即係如果大家如果觉得自助餐太过 healthy 嘅话，咁可以选择去嗰度飲咖啡同埋食一啲小食嘅。 咁佢嗰啲你个咖啡嘅位都系有咁一样嘅景嘅。 都系开个景就讲真冇咁靓啦，咁但都系一啲开扬啲嘅位置，都系好舒服嘅，都系值得你留喺度嘅。咁另外呢，我哋可以去上啦。咁喺博士峰里面呢，咁其实都系一个商场仔咁样啦，咁有啲商店嘅。咁而呢一个地方呢最吸引我啦。咁啊 ,Amigo 认唔认得系边一位呢呢个人物。 呢、這个。 系啦， 系咪一部电影啊？ 系啊，魔界嗰个主角啦。咁、但你远睇咧，系咪好似砌图咁啊？其实 远系啊，好似用砖砌上咁咯。 系啦，喂，咁我哋 zoom 近啲，睇下究竟佢系点样做成嘅先。 有啲似石仔喎、 啊，石仔吓，似石仔。咁其实唔系嘅，咁其实咧系只糖嚟嘅。咁可以翻嚟啦。嗱，咁嗰只糖咧叫做 Jelly Belly， 咁喺博士峰上面嗰个商场咧，咁其实咧都有佢哋嗰个专门店喺度嘅，即系都系俾你可以夹嘅。咁而刚才嗰个咧，咁其实一个叫做 Art， 佢哋出产嘅 Art Gallery 啦，咁咧就系俾都系用嚟吸引游客嘅，因为你就咁喺嗰度开间专门店咧，咁其实完全唔吸引嘅。咁 Jelly Belly 咧，咁其实喺美国都有厂俾我哋参观嘅，可以去翻美国先，因为我知道你其实对美国都几熟嘅。喺加州嗰个 Fairfield 嗰个地方， 个 Fairfield 嗰度 ，Fairfield 系啊。咁咧有间佢个厂房咧，咁其实系开放俾游客，你可以入去睇佢嗰个 manufacturing 啊。咁但当然咧之后都会带你去。买下引你买下嘢啊，咁样 咁呢个佢最终目的 系啦。咁其实都好有趣嘅。咁呢间公司咧，咁其实原先咧，其实系由两位德国人啦，德国企业家啦，咁就去美国咧去搞嘅。咁原先咧，佢系搞一啲咩奶油类嘅甜品嘅，做甜品铺嘅，跟住咧先发展到咧今日咁大规模嘅 Jelly Belly， 有过百种口味嘅。咁而佢最出名嘅客人咧嘅就系咧列根总统啦，美国列根总统。当时咧呢位总统咧就系话咧，喂，食咗Jelly Belly 之后咧，其实就系帮咗佢哋戒烟。幫咗啲政府戒煙，以前啲政府就話一路食煙一路開會嘅。咁、有咗 Jelly Belly 之後咧，就係、一路食糖就一路開會， 又幫佢重振雄風添。 咁啊，咁又唔係咁，至到咁啊當選咗總統之後咧，咁呢個 Jelly Belly 咧就非常之普及啦，直情係。 咁我唔知而家美國佢入面仲有冇人食？ 又話咩？ 即係 送俾 開會， 係啊，送俾太空人啦。咁都係用 Jelly Belly 嘅，我記得。咁所以咧，咁 Jelly Belly 其實你見到呢間企业咧，佢系食正好多一啲风潮啊！你见到，好啦，咁到近年啲啦，佢又有一只特别嘅产品。好，我哋去一去上呢个咧，叫做 Every Flavor Bean， 即系乜味都有嘅豆。咁其实咧， 佢當然啦，呢、這個產品咧就唔係就咁推出市場啦，就咁推出市場咧就冇乜特別嘅。咁最緊要你留意到呢度《哈利波特》咁咧，其實咧電影裏邊咧其實都有真係有呢個產品出現過嘅。呢個係電影裏邊嘅一張截圖，當然係2001年左右嘅事啦。《哈利波特》啱啱出嗰時咧，佢又係食剩一啲熱話啦，咁而將佢嘅產品變成一啲相關嘅嘢咧， 咁算係植入式廣告嘅呢個好似係。 呢個都算㗎，咁啊變成即係你，所以見到呢間企業嗰個 marketing strategy 咧，其實就係食剩好多風潮啊，叫做食剩好多熱門話題，又係普羅大眾認識嘅，咁跟住去 sell 佢哋嗰個產品咯，咁好可以翻翻嚟。咁但係咧呢間公司嗰、那個IT 技術咧，以我所知到2012年先有改善嘅，系 Microsoft 嗰边啲 system 咧先救翻佢。佢本来就话啲 invoice 啊、啲数字啊全部唔 match 嘅，冇 real time 嗰个 exploring 嗰个 function 嘅，即系你同一个同事睇同一个资料，其实可以有两个 version 嘅。系最后2012年 Microsoft 帮佢搞翻 Microsoft 同埋一啲相关嘅公司啦，咁帮佢再整合翻嗰個 system 咧，先可以搞翻起。同埋之前咧，原來得monthly report 嘅喎，佢哋冇。但係而家講緊呢個 big data 年代，我哋梗係要 daily report， 知道 what was happening， 咁先可以 sell 到佢嘅嘢啦。喂，咁阿 Migo 有冇？其實呢隻糖咧，你我想問一下，你咁中意食嘢，分唔分到佢咁多隻味咧？其實 我講啦，我中意食嘢，但係咧呢種糖咧，即係。我即系我老实讲，我未食过嘅， 未食过。 系啊，因为我以前即系食嗰啲，即系啲我对嗰边嘅印象，啲嘢太甜，甜到流。食一个曲奇咧，你好似食咗一啖砂糖咁样，整到我对嗰边啲甜嘅嘢都有啲。 嗱，我讲真，我苏花就系分到一隻味嘅啫，就青柠味，因为 青柠啊， 青柠嗰只 Jelly Belly， 因为佢酸，隔比较酸。咁我就冇咁容易同其他口味呢就撈亂啦。 酸啊，佢所以有酸。 青檸味，青檸我記得係酸酸地嘅。咁所以佢嗰、那個味道呢其實就 咁有冇啲咩特別嘅味你係食唔出啊？ 其他嗰啲就係唔知咩味，我覺得食落去就同一隻味，唔、同顏色就同一隻味。系啦，咁但系而家咧，我就再带你去食另外一样嘢啦，又系非常之甜嘅，好又系去上，好哇更加甜。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喺 Queenstown 咧又有专门店嘅，嗱你见到呢间公司叫做 Remarkable 啊 Sweet Shop， 咁系家族生意嚟嘅，咁佢你见到佢网站首页咧又系用咗 Oblack 嚟做一个紐西蘭嘅象徵嘅，咁其實呢間鋪頭咧，咁喺 Queenstown 度就主要賣朱古力啦，咁亦都有一啲fresh 啊唔同口味嘅甜品啊，或者總結佢亦都有糖果啦，亦都有一啲係用咗魔戒系列嘅人物做嘅糖。 咁講翻頭先個 All Black 咧，同埋全你有冇買啊？ 那個我當時就見唔到嗰個款， 咁佢有冇係咩味？係咪全即係純黑朱古力定點啊？個味道 呢個我冇問佢，因為呢個我都係事後先見到佢，原來你又攞咗 All Black 嚟做一個象徵咁樣。咁但係當時咧，我都見到咧有唔少口味嘅，都咁多已經花多眼亂啦。咁呢度咧只係佢嗰個鋪頭嘅其中一角嚟嘅啫，仲有好多咁呢度已經揀唔到。咁呢間鋪頭咧，咁啊佢嗰啲朱古力其實斷磚咁樣去賣俾你嘅， 一磚一磚， 一磚係啊，同埋你留意到佢其實冇位搣，冇位搣㗎，成磚咁樣俾你。咁但係點樣食咧？ 咬咯， 咁又唔都得。如果牙力好嘅話，可以咬嘅。咁其實咧，佢會俾一個木做，即係我哋以前嗰啲雪條棍嗰啲木嗰啲質地嘅 棍 錯，唔係棍仔，係做到好似個錯咁樣，佢咁樣。刮嗰啲朱古力一片一片咁样刮落嚟，咁就挤落口咁样食嘅，就唔系成粒食嘅。佢话 咁你刮完之后系有冇话会同啲 cracker 啊，定同啲咩一齐食啊，定系直接食？ 直接食噶啦，已经好够味噶啦。我当时就买咗呢个柠檬味，黄黄地色呢、這个。 咁呢度有冇啲其他咩嘅特別啲嘅味嘅咩？ 特別啲嘅味，我記得就拖肥啊、咖啡啊，仲有青檸有青檸，青檸味嘅朱古力。咁但係呢張圖咧影唔到啦。咁但如果各位觀眾覺得呢間鋪頭嘅呢種 product 都係太過 healthy 嘅，咁有啲輕盈啲嘅， 咁呢啲就可能你去完 Queenstown 咁買翻嚟送禮啊，咁就非常之適合啦。 嗯， 咁呢個都係即係我喺個攤裏面覺得其中一間都幾深印象嘅 shop 啦，好似三色台有個節目都介紹過嘅。 嗯， 係啦，咁大家去到咧，咁又去又即係鼓勵大家去翻呢間 shop 咧，咁樣買下嘢。咁呢個咧就係由麥士風落翻地面嘅一啲紅葉嘅相啦。咁適逢秋天，梗係 咁呢個都係個旺區嚟㗎嘛，個地方個呢而家呢條街 係嗰、那個旺㗎旺㗎旺區嚟㗎，即係都係最最多人流嘅地方嚟㗎。咁啲食肆啊、紀念品鋪啊，或者有關嘅商店咧，都集中曬喺度。咁有中式食肆，有泰式食肆，有西式啦，或者一啲其实又是同搭船隔离嗰度嘅啫，即系搭蒸汽船隔离嗰度。 你头先讲咁食嗰啲咁，好似就咧中餐咁各方面嗰啲，同呢即系同翻我哋华人或者翻你食嗰啲好大嘅分别。 中餐我自己就冇食过，咁我就见到一团一团华人咧，咁就想去食嗰啲。 好、玩都多嘅，即系旅游去多好多华人。 多华人多日本人，我去买纪念品系讲日文嘅要。系一入到去就讲讲。 咁、我想睇翻呢度，我见你话秋天去啊嘛，咁我都见好似，我都见有人着大褛咁，或者又着外套啊、jacket 嗰啲咁，系咪都有啲冻啊？嗰度 有啲冻啊？算唔算？咩叫有？ 即 系 大约大约几多度啊？ 我印象记得就应该摄氏五度到 五度， 五度都已经系秋天。咁冬天再冻啲嘅。咁有日我再去远啲嘅地方咧，就系一度嘅，我记得。 哦， 咁我都系两件衫嘅啫。 哦， 系啦。咁另外，喂，咁讲开天气啦，咁纽西兰嗰个天气咧，咁同华南地区咧就调翻转嘅。佢哋嘅秋天其实我系讲紧五月到噶啦，已经。再之后六七八月就已经系冬天，亦都系落雨落得比较频密嘅地方。咁最正嘅就梗系纽西兰嘅夏天咧，即系一二月左右。咁但係呢，如果你係華南區嘅觀眾呢，一二月去呢就會相當之貴啦，因為呢又會撞農曆新年，亦都係紐西蘭旅行嘅旺季，咁一定會好貴，但係景色呢就一定靚過我呢一輯相嗰啲。 有冇好熱嘅去夏天？ 都熱㗎，咁但係當然呢又唔係好似香港嗰種濕熱啦。咁呢個呢就係、是、又喺地面影返上去嗰啲屋嗰、那個angle 嚟嘅，咁你见到个当地嗰啲屋咧，就大概系咁啦。咁边位，譬如有啲钱嘅，咁可以喺呢度买翻间屋咁样，度下假，咁我觉得好写意嘅。咁同埋你会见到咧，每间屋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你喺嗰度喺地面影翻，攞一个 angle 影想影翻上去咧，咁其实都非常之有层次感嘅。 我睇翻呢个白色咧，系咪话上船个码头啊？ 呢度就另外一种船啦，呢度就系、是、刚才嗰种就系蒸汽船啦。咁、呢个码头咧就系、是、上，我记得就嗰啲 三板 快艇啊， 快艇， 我唔记得佢哋英文嗰、那个except 好似咩 overshot 咁样嘅。咁总之，但系嗰时秋天，因为秋天啊就冇乜人玩。咁但系夏天咧，佢系一个都几主力推广嘅活动咗、即系六七个人咁坐个快艇出去浮几圈咁样咯。咁同埋当地咧都系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全景图啦。咁都系岸影翻过去嘅。呢个就夜晚啦。嗱，有虽然咧大家嗰个印象咧就觉得一啲灯啦，或者近郊区宁静啲嘅灯咧，系冇夜景影嘅。咁但系呢度唔同，呢个系可以影夜景噶，而且系可以好靓嘅。咁我喺呢个咧就系、是、一个岸滩影翻过嚟嘅嗰个夜景嚟嘅。 夜景咁有冇见到啲好似头先咁讲，有啲摄影师喺度 有 咁影，系咁 有又唔系系咁影嘅。总之都 即系慢慢等。 但系、okay. 总之 exactly 呢个一定系影相圣地嚟噶啦。即係我其實都係跟住邊度多攝影師去嗰度影咁解啦。咁同埋呢個灘咧，咁其實好似之前你所介紹嘅墨西哥咁樣，好多local tour 嘅 agents 嘅。 嗯， 你其實咧去到先至慢慢揀行程都得。咁佢哋又可以帶你去呢個美福灣啦，去富克山啦，有啲係魔界。首部魔界电影系列嘅主题路线啦，咁有嘅。 好，咁佢跟住咧又系食啦。诶、欸，呢、這个估唔估到系咩咧？虽然就唔系一个 burger 系 burger， 咁呢个咧又系某媒体咧介绍过嘅。咁、所以咧我都去。咁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巨型汉堡包店。 巨型啊？ 巨到点咧？就系、是、咁样啦。咁嗱，总下角咧就系、是、我嗰个相机嗰个镜头冚啦。 嗯哼。 咁你計翻成個包嗰個比例係點啊？呢、這個咧又係紐西又係 Queenstown 咧其中一個知名嘅食肆嚟嘅，都要等幾耐嘅。 咁排係排隊有你上次咁排幾耐啊？ 嗰次我都哇真係都半個鐘喎、 啊！哦，半個鐘， 非繁忙時間都半個鐘喎、 啊。淨係食呢個包啫，淨係食佢有冇其他薯條、啊？ 薯條啦、 啊， 有唔係、那個包其實都有好多種嘅。咁、有啲雞扒類啊， 呢、個牛肉 啊，呢個係肉眼扒最貴、最龐大嗰個嚟㗎啦。咁、啊，如果阿 Migo 去睇，喂兩個夠唔夠你食啊？ 兩個， 我食到大半個， 兩份肉咯， 兩份肉啊。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係 Queenstown 旅行嘅話，預一個晚餐。就食呢個包， 有冇帶都要帶幾錢啦？咁樣 呢個都係幾 exactly 幾多錢唔記得，但係都係 reasonable price 嘅、即係絕對又唔會係天文數字咁樣嘅、大眾化嘅，好多人去食嘅，好、多唔同人種去食嘅，係、即係嗰、那個嗰、那個質素都有一定嘅保證嘅。其實我覺得，好，再下一張，這個呢個咧。呢、這个就系、是、另外一间西餐厅，咁但系咧佢里边就系嗰、那个装饰咧，装饰比较吸引我多啲嘅，因为佢全部咧就系、是、将一啲立体嘅鱼咧，好似啲都系一啲 art 类型嘅嘢咧，就黐咗喺墙上边，跟住咧再去 sell 佢啲海鲜嘅。咁但係當晚呢、其實 食海鮮嘅間， 食海鮮嘅呢間，咁當晚呢就係、是、因為呢其實已經係食咗之前嗰個包，咁但係嗰晚又係最後一晚，咁、我唯有又入去食，咁佢最後呢本來想去食生蠔嘅，咁點知佢啲生蠔又賣曬喎，嘢得滯，咁最後呢就飲咗個湯，咁呢間嘢呢叫做 fish bone 啊，咁咪呢間就幾遺憾嘅，因為我見到隔離台嗰啲 fish and chip 呢好吸引，但遺憾呢當晚已經係呢冇位食啦，咁所以呢就此就作結，就飲咗個周打魚湯，咁就咁就離開咗呢個 Queenstown， 就再去下一個地方啦。咁而 Queenstown 其實，如果你係想喺南島玩嘅，咁 Queenstown 係其中一個你進駐嘅樞紐之一咯，我覺得可以揀為。 咁嗰個地方，你覺得大概要玩幾日咧？ 嗱，你如果真係玩嘅話，成個星期都得，係唔該，可以翻嚟啦，可以翻嚟。嗱，因為其實Queenstown 咧。其實有好多 local tour 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啦，好似正如所講，其實我當時咧就喺 Queenstown 就上咗呢、這個博士峰玩咗一日啦，跟住就 join local tour 去美福灣玩咗一日，跟住再 join 第二同一間 local tour 就去呢、這個富克山。又系玩咗，又翻山其中一个魔界系列嘅取景地点嚟嘅，咁好似第三集咁，我搵翻张相俾大家。咁但嗰个咧就赶头赶命啦，停留两个钟，嗰两个钟头你要影相、睇嗰座山同埋食自助餐。 哇，咁都好讲下，咁跟住但系去行程要几耐？好远系咪？嚟呢度， 真系非常之远啊！一来一回，即系够你搭程飞机去欧洲，其实。四个钟去，四个钟翻，我真系试过。 哇！ 四个钟去，四个钟翻，一日来回喎。 咁呢个次去 Vegas 啊 ，Vegas 去大峡谷都要有啲咁嘅时间 啊。哇，系啊，我就七点就系由我嗰间酒店度 pick up 我，去到又中午食完饭，影一阵相，跟住就翻嚟啦。翻到嚟就七八点啦。 其实咁 翻到嚟 Queenstown， 如果抵唔抵？如果即系用翻个角度嘅建议，如果你嘥啲四个钟咁坐去呢个地方，净系两个钟，你觉得抵唔抵咧？ value 系补嘅 ，value， 因为其实纽西兰除咗 Queenstown 之外咧，其实每一寸嗰、那个。景点咧都系好靓好宏伟，咁唯一搣错嘅 嘅 decision 咧，就係、是、去 MT 富克山嗰日咧，就唔應該食自助餐，因為嗰間自助餐咧又係味道麻麻地嘅，但就花咗我成個鐘時間， 又即係俾佢嘥時間啦。 係咧，應該就買定個包去咁啊，就衝過去翻嚟 Queenstown 咧先食我所講嗰幾間食肆啊，同埋咧嗰邊啲羊扒咧都 OK 嘅。即係有啲餐廳又專做羊扒、牛扒咁嗰啲，一定會有一樣嘢咧啱你口味嘅。咁所以去南島嘅朋友咧，強烈建議大家咧就住喺呢個 Queenstown， 跟住再去周邊其他地方或者去埋基督城啊嗰啲都 OK 嘅、嗯，或者夏天或者簡單夏天去即係玩埋嗰、那個快艇。仲、嗯、有一個local tour， 我記得好似我納島咧就去過賽車場嘅。 赛车场 咁，但我唔知而家有冇，就唔系间间，又系其中一间 local tour 嘅其中一个 catalog 咁样写嘅啫。 赛车场即系嗰啲 F1 嗰啲咁嘅赛车场定咩事？ 又唔系，我唔记唔系好 exactly 印象嘅，好跑房车，跑房唔系 F1 嘅，都系嗰啲赛车场。应该附近有个赛车场，唔知系咪有啲 local tour 咧可以带你去嘅。咁所以咧，纽西兰俾人嘅感觉可能都系一啲好。舒適嘅郊外，咁其實又唔係嘅，可以好多姿多彩嘅其實啊。咁、另外呢個係咧依山傍水嘅一個小鎮，咁啊我都建議大家去。咁啊如果想要多啲紐西蘭Queenstown 嘅資料咧，咁又係可以揾我啦。咁我可以計劃個行程俾大家，咁希望大家唔使諗咁多嘢，一拎住個行程就可以出發。 嗯， 係啦，咁呢、這個預翻。三日到啦，我要嘅三至四日到啦，都 OK 嘅。即系如果一个星期就未必得噶啦，我觉得。 嗯。 系三至四日到 OK 嘅。好，咁啊，今次咧就呢份回礼 O 唔 OK 啊？觉得 OK OK， 佢讲到我都心喐嘅，特别有得食，有得去即系睇下啲风景啦。 系有静嘅，有动嘅，有靓嘅，有刺激嘅，系咯。好，咁啊，今集又系咁多啦，咁啊，多谢大家收睇。咁啊，边位朋友有一啲特别？嘅旅遊經理可以上嚟聯絡我哋，咁一齊做個節目分享一下，可以唔出樣嘅，好似今日呢位咁。啊，呢位其實佢冇感冒嘅，今日好健康嘅。好多謝大家。